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，在传送，想要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。竹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。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懂，幸福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传送，想要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。竹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。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懂，幸福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传送，想要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。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懂，幸福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，在传送。 你知道吗？每一种水果都有特殊的功效。比如说过度用脑的话呢，可以吃香蕉；过度用眼的话呢，可以吃番木瓜；牙龈出血呢，可以吃点猕猴桃；心脏病史的话呢，吃葡萄柚；长期吸烟的话呢，吃葡萄；肌肉拉伤呢，可以吃菠萝；想预防皱纹的话就吃芒果；腹泻的话就吃苹果；胃痛的话吃木瓜；消化不良的话就吃草莓、枇杷还有梨子。要学会针对性的吃水果哦。 着上七彩如漏的十岁马骝，夜里荡在千冬 水马骝，夜里荡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半几罐酒。 研究发现说，跟那些每周吃一次或者是不吃番茄的人相比，每周吃2到6次番茄的人得抑郁症的风险会降低46%，所以多吃番茄心情好的哟。每天都吃番茄的人患抑郁症的几率会下降52%呢。来，今天番茄开始吃起来。一句心灵鸡汤说，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余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了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老得太快，却明白得太迟，想要做的现在就去做吧。 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。

你知道吗？芝麻当中的维生素 E 含量呢是蔬果的6倍，而维生素 E 呢具有滋养皮肤的作用。长期吃黑芝麻呢，不光会让毛孔变小，让皮肤有光泽，还能够让你减少黑眼圈的发生。每天吃25颗黑芝麻，连续吃6个月，就相当于是做了一次光子嫩肤所起的美容作用了。听完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去买芝麻了呢？ 放眼中国，享誉盛名，传至我辈，金银求精，若非庖丁，无人可比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

新闻说，28岁的陈女士呢，早餐晚餐都只吃水果，午餐呢吃一点玉米红薯之类的杂粮，但是呢她会看电视上网的时候呢吃点开心果炸薯片之类的零食，坚持了3年的时间胖了50斤。营养专家表示说，水果的糖分含量是很高的，一根香蕉相当于是30颗大米，坚果类零食脂肪蛋白质和糖分也非常的丰富，一斤瓜子就相当于是1两油了，这些减肥误区一定要避开哦。 想起了最美的线条，我的痕迹将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，一眼就看出你多好，我一爱上你就上道，我一触即发，快乐忍不住有点疯骚， 只要我潘玮柏巅峰再起，只要我能飙着风，我用速度谱成你的国度，八二般的温度，干嘛撒野站着原地不动，呜呜呜呜哈哈，每秒每分每秒追上你，哦哦，你我有同样节奏，危险不危险我们超人时空，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969，北京 FM